德国品质，活出质感，把握 BX5 德国劲锐轻奢 SUV 12.38万起，尊享终身质保，36期零费率。详情咨询北京唐大宝沃010-5601-6108。德国宝沃源自1919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时候，我会听。